攻读出谷记第33章。上主向梅瑟说，你和你从埃及国领出的百姓离开这里，上那地方去。关于此地，我曾誓许给亚巴朗、以撒格和雅各伯说，我要将此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我要打发使者在你前面，我要驱逐克那罕人、阿摩尼人、赫特人、裴利奇人、希维人和耶布斯人。你往流奶流米之地时，我不与你同行，因为你是个执拗的百姓，免得我在路上消灭你。百姓一听这凶信，都表示悲痛，没有人再穿戴装饰品。上主向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，你们是个执拗的百姓，我若与你同行，只一会儿我必把你消灭。现在你把装饰品卸下，看我要怎样待你。以色列子民从离开何勒布山就卸去了装饰品。梅瑟往往将那帐幕直搭在营外，离营远些，他称此帐幕为会幕。凡求问天主的，要到营外的帐幕那里。每当梅瑟往会幕那里去的时候，众百姓都起来，每人站在自己帐幕门口观望梅瑟，直到他进入会幕。当梅瑟进入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，停在会幕门口，上主便同梅瑟谈话。众百姓一见云柱停止在会幕门口，百姓就起来匍匐在自己的帐幕门口。上主同梅瑟面对面的谈话，就如人同朋友谈话一样。梅瑟回营以后，他的侍从一个年轻人以农的儿子若苏厄总不离开会幕。梅瑟对上主说，看，你吩咐了我，叫我引领着百姓，但没有告诉我你派谁与我同去。你还说过，提名选了你，你在我眼中得了宠。如果我真在你眼中得宠，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，叫我认识你，好在你眼中得宠。也请记得，这民族是你的百姓。上主回答说，我必亲自去，使你获得安所。梅瑟对上主说，你若不亲自去，也别叫我们从这里上去。人怎样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中得宠，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行？而我和你的百姓有别于地面上所有的人民。上主回答说，连你所求的事我也要做，因为你在我眼中得了宠，我提名选的你。梅瑟又说，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示给我。上主答说，当我在你前呼喊雅威名号时，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在你面前经过。我要恩待的就恩待，要怜悯的就怜悯。又说，我的面容你绝不能看见，因为人看见了我就不能再活了。上主又说，看，靠近我有个地方，你可站在那块磐石上。当我的荣耀经过时，我把你放在磐石缝里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直到我过去。当我缩回我的手时，你将看见我的背后，但我的面容却无法看见。